蔡淳佳带来这首《我愿意》。我刚刚打开了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的平台上面看到了收音机旁刚刚给我留言的哔哩哔哩妈妈说，一听到蔡淳佳的声音，再加上这样一首抒情开场的歌，就知道是大一的直播开始了。下午好，哔哩哔哩妈妈。我在想说，到底是因为女生的直觉，还是说我们都更加偏爱一些抒情的深情的歌曲？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看头像我猜到的，可能同样因为我们都是有了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后，能够更听到一些歌曲当中充满了爱的歌词，爱会让我们变得更加勇敢，爱也会让我们明白身上的责任，也找到了一种更加适当的表达方式吧。就是希望我们所爱的人在冬日当中要继续保持健康的身体，远离病患，远离生病，尤其是最近流感病毒还是很厉害的，也是要顺便提醒一下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他们还是挺需要额外的多加关怀的，需要我们用更多的关爱来维持他们健康的一道隐形的屏障，才能够更好的在寒冷的冬季好好的保护他们。和你一起唱，在周二下午的直播，依然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你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where the treetops glisten and the children listen to hear sleigh bells in the snow.The snow said, I'm dreaming of a white Christmas, with every Christmas card I write. May your days, may your days, may your days be merry and bright, and may all your Christmases be white. 赞美他的声线，说他是犹如天鹅绒般的细腻质感。 Michael Bublé 和 Claire Taylor 共同来带来这首 White Christmas。 洋溢着这样的十二月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温暖，带着暖意和爱意的一首老歌。其实按照歌曲的本身的年纪来说，我们都可以叫他一声老爷爷或者老奶奶了。从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就流传起来的歌谣，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还可以在电波当中也好，在很多音乐流媒体软件当中也好，在十二月份的时候听到不同的版本。所以我就这么说的时候，我觉得内心当中都流动起了一种暖流。和你一起唱，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就在 FM 974北京乐广播。猫 CC 说听到了新片花对新一年节目的预告，还好还好，对，我也还在。 不想吃不想睡，当我知道我爱谁，请入睡，眼默默的眼才知道爱会给人奇怪的感觉。你问我好不好，莫名其妙常发烧，因为我想你的时候就感觉火山爆发，地动天摇。屋顶上有小猫，它唱着最难听的情歌不成调，不怪猫害我整个晚上睡不着，只是不懂你的眼神怎么会奇怪地让我体重下降，头发掉。窗门上有雨滴，让爱情飘来飘去化成千丝万缕，而让初心的我变得那么诗情画意。我想约会你，顺便说我想念你。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 其

也许是因为在这首歌里面好像遇见内心当中有了一种返璞归真，回到从前画面的一种感受。看到了收音机旁的大树大叔，我们这位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听友，他说总听在节目当中有人喊你二姐，后来听了一段时间节目才知道你是80后。我这名字里的大叔不是随便起的，我可比你真的大不少。能够感觉出来，因为您头像用的是一盆君子兰，这盆花我认得，家里边老辈儿也有人在养这样的花。他说我感受了你记忆还未深刻的80年代，今天上午看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直播，感触很多。1988年那个时候生活的关键词是冰箱、彩电、洗衣机、诗歌、名著还有牛仔裤。物质生活的丰富的确让日子变化很多，从以前结婚的三大件，从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升级成为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确实日常生活的改变也折射出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虽然不是很多家庭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配置，但是日渐丰富起来的生活还是让我们觉得今后的日子更加有盼头。谢谢大叔大树，谢谢您的留言哈。我虽然对80年代的东西不敢说记忆非常的深刻，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始终有这样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时候我小姨买过一条牛仔裤，牛仔裤的这个走线是走明线的，在裤子的外侧哈，就会觉得说啊，这样的明线真的好时髦，以前在其他的衣服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而且后来想想，可能这样的牛仔裤也是当时外来事物对于当时中国的一种影响吧。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更多的互动和留言，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宇恒，牛仔裤日记。 被云层吞没，像人潮来去擦肩而过，来不及沟通，蓝色午后记忆留下的想念，说不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天不怕地不怕，自己跌倒自己爬，这神奇的力量我感激上帝和爸爸妈妈，他们教会我要诚实，要勇敢，要包容，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世界多美好，偏偏有些小人坐不住，想尽办法引人注目，偶尔风光他们都要成为你的好朋友，偶尔成绩一个影子也找不到找不到。我说我的人生不会太难，但也不简单，一加一等于二，有人说等于三，关于生活无奈，有时天晴有时下雨，我想是定律，无常的定律。我写了歌就大声唱，饿了累了就睡觉，把门关上什么也不想，沉淀释放，计划的旅行有伦敦、希腊和土耳其，随时随地出发，背着吉他流浪。生命有太多选择题，却没有所谓错与对， ABCDE 就看你的决定，豁出去吧，一起走吧，在天色未暗以前，就这样趁一切来得及。走走想走走再想游走，在我的人生一日游，一个风景幸福短暂停留，你我昨天的笑容，生命是咖啡朋友面包和小狗玩耍，偶尔的埋怨感伤还算健康，天气晴手机阳光，当我孤单

看到春的绿色，披上新装，当明天到来的时刻，悄悄不一定那轻柔的呼吸，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 你听着歌的时候来想象一下，在关于98年，对，1998年的关键词一定会出现这首歌的歌名，对吧？相约98，当然也会有98年的特大洪水，还有至今会在寒暑假电视荧屏当中播出的电视剧《还珠格格》。1998年的春晚上，那英王菲携手演唱了这首《相约1998》。这首歌是由纪树曾作词，萧白作曲。那英呢是在1998年4月15号发行的专辑《征服》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当时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1998年间国家的变化对于人民生活的一种影响。歌词也写出了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一种渴望。而为了让歌曲的创作手法更加的新颖，节奏上呢更丰富一些，作曲人萧白采用了8/12拍来创作了这首《相约98》。我记得电影当中在黄金时代，对，电影当中许鞍华曾经借萧红之口有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不能够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是我能够选择怎么爱怎么活，这是我的黄金时代。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黄金时代，可能尽管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个时光可能会过去的稍显匆匆了一些，但对于时代的记忆却是异常清晰的。从1978到2018，改革开放的40年来，我们的国家也经历它的黄金时代。40年的沧桑巨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我们正经历着的和曾经发生过的，也将会是这个国家记忆的一个片段。下午的3: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欢迎和大爷一起来唱，一起来听。 你的伤痛。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岂止隐在难觅。 很长，去你家的路很顺畅，不拘理想。而天空纷纷飘荡又飞扬，你远到看不见，也近到没有差。 计划很多人喜欢的是他的那首《夜空中最闪亮的星》，而我相信这首《闪光的回忆》也会很快收录到你个人的 list 当中，让那些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在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当中闪闪发光的记忆继续的传承和流传下去吧。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周二下午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了。戴毅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手边调频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稍后在4点钟是能量音乐。我把 Lynn Marlin 这首 Still Here 带给收音机旁的你。好了，感谢收听，明天见。